锵三人行。这个有一回啊，我们那个台庆啊，台庆，我跟我的朋友说我在哪儿呢嘛，我说我跟这个中央芭蕾舞团的妹妹们在一块儿排练呢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有一位这个叫闺蜜吧，红颜知己啊，就显出了解我了。她在那儿听到这个消息，叹了一声，说：“哎呀，他得多高兴啊！”哎，我跟你讲， 说你得多高兴 啊！对， 那当然说他了。 徐老师，你看， 难道 这就是文学当中一种很重要的同情通感的能力？就是说，他能够设想到我替我这个感叹说：“哎呀，他得多高兴啊！” 这叫佛家语，叫随喜， 随喜， 随喜，善哉善哉。 想跟芭蕾舞演员在一起，你多郁闷呢、啊？ 为什么他不郁闷？他 妹妹们在我周围，我就是高兴了。但是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我也有这种能力，我有这种能力。比如说，这个咱们作为媒体的这个同行啊，当我看见，你比如说现在最近咱们知道这个孙海英，是吧？慷慨陈词，甚至还这个点名冯小刚导演，这是最近的很火的事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听见这个事情之后啊。我第一个感触也是类似我那位红颜知己的感触、 啊、 我替那些媒体的 媒体， 我就觉得哎呦，最近这个媒体 不替孙海英也不替冯小刚， 我跟你说，孙海英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觉得我想什么就说什么，说真话嘛。可是呢，你知道，就是作为媒体来讲，当然你可以说我小人之心度媒体之腹啊，但我就觉得是最近这个没什么大八卦呀、啊，这新闻淡出鸟来啊，哎呦，可是这那个高兴啊，你说他心里得多高兴。这紧接两天呢，就是大学生什么电影节嘛，你知道这帮记者们，所有的明星啊，逐个过关呢、啊，每个人问，哎，对这个孙海英讲冯小刚这个事儿，那怎么说呀、啊？然后这个网站。访谈我就看了，你知道这个记者呀、啊、都是这样，西装革履，笑容可掬。哎，请这个孙海英、李丽萍夫妇在这儿。哎呀，这个现在像您这样说真话的不多了呀，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呀？然后说，哎呀，那个我注意到您答对中国这个艺术界发表这番评论的时候，为什么李丽萍您在旁边假装咳嗽呢？啊，然后最后 用的样子也像你这么贱吗？ 样子是很端庄 的。你就是把人家的内心演出来了，是吧？ 啊、对，我小人之心，我小人之心。哎，我看人家访问都这样，孙老师啊，您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艺术界，您还有些什么看法呢？ 太不像话了！ 孙海英说：“我后边还100个排炮呢，我看情况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我就要放炮。”哎呀，您还要放什么炮呢？然后呢，这个主持人身子一转，冲向节目：“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投票。您认为呢？这个孙老师说的对的，您就点这个；您认为他说的不对，您就点那个。”你说这是最，我觉得这比他们演那话剧《佩尔金特》好看多了， 好看 是吗？ 对， 就是人家冯小刚那边还挺干嘛？一说这个孙海英同志啊，这个很可爱啊，总比那些个心里恨我、表面上这个干嘛奉承我的人啊，强多了。哎，孙海英那边的啊，我觉得冯小刚也很可爱。我是觉得你应该出好作品，我才说你的。 弄不好他们打情骂俏。不过那个网民有积极反应了，我们在后面来看这个事情就可以分析了。我觉得大家关心这个新闻还是因为对大片热，就这些年的这个娱乐这些大片热大家有些不满。 嗯， 但是如果是说对大片热不满找冯小刚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说不找在要害上。 嗯 嗯， 为什么呢？ 整个大片热是有三种力量组合起来的。一批是尤其是拥有院线的这些资本的港、香港、海外的这个资本家， 嗯， 他们自己拥有大量的电影院， 嗯， 然后他们来投资拍电影， 嗯嗯， 他希望能够这个电影能够让人家进忽悠进电影院， 嗯， 那么其前提他第二个要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电影管理机构的同意， 嗯， 要他们的参与，就是韩三平他们，一个是姜志强他们。第三个才是这些导演跟明星， 嗯， 这个三角关系里，他们只骂第三个，其实第两个的合作才是更重要的。 不过那是因为这些导演明星是站在台前的人嘛， 嗯， 就比较好辨认嘛，对不对？比较好指责嘛， 没错。 不过你看，你也说的对，就是最近这些大片啊，就是常常被人诟病的一点，就是它背后的一些的垄断力量。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老传说嘛，那时候说孔子要上了阿凡达就得下嘛，对不对？老有这种传说，这些传说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它反映出大家的一种感觉，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些大片啊 它不只是一些商业大片，它还有某些的别的力量在后面支持它， 嗯， 让它一上呢，这全国所有其他电影都要让路， 嗯， 那么这是一种对大片的愤恨。可是我觉得这里面，就韩老师讲到这个雅俗之别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好玩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 韩老师， 就是孙海英是吧？ 啊，孙老师啊， 孙老师， 对对对， 改韩了， 对，拉 韩， 都把他现在说真话都当做是韩寒了，对吧？都当人姓韩的了。 嗯， 那么你想想看，像美国啊，或者是欧美，有很多艺术导演，有很多很喜欢看艺术电影的观众跟影评人。但是一般大家不大会骂斯皮尔伯格，也不会骂卡麦隆，不会骂说就是你们把电影搞糟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两码事儿。 而且他圈钱圈的有道理啊，他 也不止，就我觉得你搞你的嘛，就比如说我觉得你骂冯小刚干嘛呢？坦白讲，你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皮尔金特才叫艺术，我很喜欢这个，你就好好做皮尔金特，你好好的想办法让别人来欣赏这个艺术。如果今天大家看不懂皮尔金特，这不是冯小刚的责任啊，对不对？ 这 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怪，对不对？ 看得出来，这个孙老师啊，孙海英老师啊，他是个性情中人。 嗯， 性情中人嘛，就是他就对有一个现象有所不满，就像你们搞评论的，我不满意这个社会的这种文化乱象，我放一炮。 但这个放炮要准啊，现在是 这个放炮的效果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演戏演太进去了。你以为功夫里冯小刚演个黑手党，你以为他就是演黑手党吗？不是吧，他以为自己演个老干部，自己就是老干部了。明白没有？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北大还有专门学者分析过，那是一部怎么走红的电视剧，他的形象当然很受欢迎，他讲的是一个女知识分子跟一个老干部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原型它在现实有现实基础，从延安开始，对不对？在文学当中最早出现是张贤的这个争不断的红丝线，张贤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得奖作品，可他最好的作品叫争不断的红丝线。争不断的红丝线讲什么呢？讲一个年轻女学生到了新四军里边，解放军里边，跟一个他那个女上级啊，就跟他介绍一个团长。团长比较粗，他那段呢很有名的嘛，两个人就要谈恋爱嘛，就看月亮嘛。那女的说今天月亮好圆呐、那团长说像个烧饼，这是很有名的。最后呢，女孩子受不了这个团长，就嫁给了一个拉小提琴的，就是军队里边的文工团的。1957年呢，这个拉小提琴呢就变右派了。他那个右派就是一个很窝囊的右派，做了右派以后也不像后来文学表现出来的很好的右派，他就是一个整天流鼻涕哭窝囊，女的受不了了就跟人家跟别的男的睡了。睡了以后回来让他知道了，他那个小说这样写，他说你要是他当时要打他一下了，打他一耳光了，那女的还跟着他，没想到那个男的耳光也不敢打他，还在那哭着，就是说哎呀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党，你总之是你只要你不离开我就好，所以那个女的就离开他了。接下来的小说写什么呢？写了到了若干年以后，到文革以后，当初的这个团长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市长。而又阴差阳错找到了那个，他又碰到了女上级。他那个市长的老婆去世了。又重新介绍这个女的，那个女的那个时候虽然过了40，可是风韵犹存，依然很漂亮。 哎呦，二进宫啊！ 小说的题目叫《争不断的红丝线》 啊， 这个非常精彩。所以后来北大专门有学者研究说，怎么从争不断的红丝线发展到激情燃烧的岁月？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歌颂老干部的。这孙海英啊，歌颂老干部，完了以为自己真是老干部。 那他不能发表他对这些事， 我可以 意见， 可以啊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人家容易看自己不容易，看不清楚自己啊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仔细看了他的批评评论。他把红高粱也骂得一塌糊涂，就他说他红高粱以后20年什么电影都没看过，全是瞎编。说红高粱说中国人喝酒就把日本鬼子打败了，这胡说八道嘛。我说这是胡说八道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所以你不能以为自己演了个老干部就是干部了。 哎呀，徐老师这个话说的刻薄了啊。我作为媒体，我是很喜欢宋海英老师的，我是性情中人嘛，希望多出这种人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这个说正经的哈，其实啊是个雅俗之争，雅俗的问题。你注意到没有，最近这个文化界啊老爱说这个问题，可是我又觉得啊他们真的是应该受些学术训练。怎么谈呢？我们使用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是指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好比说本山大叔也在说大俗就是大雅，从他的一个说法里你可以感觉到他的雅俗啊是说俗也亦能通神吧，或者说俗到极处你也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，也能达到某种内涵，它是这个概念，对吗？还有些人，那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央台是雅，湖南卫视是俗，你看这又是一种概念。所以说咱们说反低俗啊反三俗，那又是一种概念。甚至那天你知道好，我听郭德纲相声，还郭德纲也有一种解读，当然他是相声作品，不见得是认真的啊。你看郭德纲讲什么？说啊，听交响乐高雅，听相声就低俗，看人体艺术高雅，夫妻间讲黄色笑话就低俗啊。还有说什么呢？这个看明星假唱高雅，这个看网络原创低俗啊，喝咖啡高雅。吃大蒜 周立波 地图这是什么？高尔基先生教导我们说去你奶奶个嘴吧说什么高雅不是装的，孙子才是装的。你看他虽然是笑话啊，这个里头也暴露出他对雅俗的一种定位。 不过我想要说明一点啊，就是你刚刚讲的很对，但是学术训练它还不够，雅俗不是个审美范畴。但是我们今天太容易把雅俗简化为审美范畴，于是你批评冯小刚很俗，就好像下了一个美学判断，这不是美学判断，这就相当于我们说巴塞罗那太受欢迎了，这你能够叫做一个价值判断吗？这不叫个判断，这是个形容。你要进一步说明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俗不好，或者它太俗了所以很烂，你要说明这个俗怎么个不好，俗为什么不好，你要说明的。这个都也就是说俗本身这个字眼它不能够产生解释的效果，相反的它是有待解释的一个范畴。 你看我也找着了一个雅俗的一个定义，从哪来的？从诗经里来。诗经里叫风雅颂嘛，风你看风就是风俗嘛，国风嘛，就是化虚通俗方传远，这说的不光是说能听得懂，是通了俗了，化虚通俗方传远，语必观风始动人嘛。但是你看国风，这个风就是当时的民歌，对吧，民谣。但是你看雅，这个尤其是大雅，我就发现一点呢，按照我这个概念啊，你看风啊我勉强还能看懂几首，这个大雅呀我一句都看不懂。你知道按照我的这种概念啊，最初这个雅呀跟贵族有关，某种生活的讲究，生活的旨趣。所以你要按照我这个概念，我就觉得这个俗雅何必言俗，俗又何必攀雅呢？你把这个俗这个反映这个社会的风俗你做好了，一样亦能通神。 文学史上国风的地位高过这个雅， 这个 也高过汉赋，对不对？这个风骚风骚嘛，就是国风离骚。那在文学史上呢，通俗文学常常是文学发展的动力。它最早是出去民间，然后呢，它变成文人，把它提高，所以雅俗有个转化。这个是文学史上来讲。那另外一个呢，现代西方的文化工业以后呢，他把两个分工的很清楚，帕瓦罗蒂是帕瓦罗蒂，Michael Jackson 是 Michael Jackson， 那两个你无法去比较，但是各有各自己的地位，但是雅俗也还是分明，但是不代表他没有价值判断，俗不代表不好，雅并不代表必然好，这个大家分开。可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只是这两样，中国你说大片有些媚俗，对不对？可中国什么是雅呢？我还是回到刚才讲，那些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，比方像春晚这样的节目，它是雅吗？不是， 这也是 它是一种政治， 这也是， 所以中国是在雅跟俗之间，另外有一种貌似雅，实际上非常俗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艺。 对， 孙海英的就是这种。 你觉得是吗？ 对，他那个激情燃烧岁月， 那人演裴尔金特 的，那是另外一种，我没看，我不知道，对吧？那但是如果说他以这个干部形象，就我不是讲个人了，不讲他了，他的演出我很喜欢，我拜托说一句。但是你要是以为说中央台推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雅， 我觉得这个不是 这是一个巨大的 这个不是孙海英的意思。我觉得这个他呀的感觉有点说是什么呢，就是说即便你是娱乐片导演，他也认为中国的娱乐片不怎么样。他说什么样的娱乐片好，你比比人家阿凡达，他认为即便是这种俗的， 阿凡达也还是俗的， 对， 这俗的来 还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即便讲俗，他认为中国你也是娱乐片的沙漠，你拍出来的娱乐片。当然啊，在个别例子上我能够理解他说的，因为你知道吗，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拍电影的人啊，我知道一些少数的人吧，我觉得你要是了解内幕的话，他们在搞这个圈钱的游戏。 对， 你明白吗？阿凡达当然你不能说他是圈钱，他也是认认真真的搞他的娱乐，对吗？你比如说我记得是谁讲过，好莱坞了不起啊，总有一些符号，总有一些画面，总有一些声音是能够跨越一切文化，能够触动全球所有人的感官，能感动他们所有人。你琢磨这玩意儿也很高明，对吗？但是我说的啊，现在确实也有那么一些啊，把这个当一个资本游戏啊。就比如说，而且啊，一些很简单的招，大明星凑一块儿，然后宣传怎么一忽悠，然后怎么怎么具体的什么情节，怎么什么动人，这些不管，出去就能卖，能卖就行。 这个其实。我想电影这并不是电影界的问题，这其实是今天很符合国情的一个情况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听到很多的商界的人，一些老板说要怎么打造品牌，你仔细看一看，他们说打造品牌啊，那个品牌背后是没内容的。他那个品牌他真以为我找个什么人来代言，我用多少钱投个广告，在多少杂志上面出些什么，这个品牌就来了。他就没想过像 Gucci这种品牌，它是有过百年的手工艺传统在背后， 没错， 做到那个份儿了。像 LV， 它做皮具做了上百年了，做马鞍做什么，做到那个份儿，那个东西出来了，品牌就出来了。但我们今天想的东西全都是背后是空的，所以故事不重要，演员怎么演不重要，导演怎么导也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这些人凑一块，我出来有没有造个新闻怎么样？这就 凑一块。第一件事情是投资1亿，怎么拿得回来呢？两条最重要了。第一条要领导要批准，所以政治的底线不能动，要安全，随便你胡编，但是你眼前真话不能说。第二找大明星，越大明星两岸三地聚集越会火， 三百个我给你， 哎，就找大明星，然后找一个导演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最后跟院线打通配合啊，什么时间上这些东西。孙海英的批评如果是针对这个批评我千万同意，只是你找冯小刚找小了，冯小刚只是台前的一个，而且冯小刚是个不错的一个， 这个就像我们也要靠广告吃饭嘛，现在剩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要按照我这个概念啊，就是雅是极少数人的事儿，俗的我们眼前所见，包括我们这一般都是俗了，对吧？所以但是你会感觉到这些人为什么爱拿雅俗说事儿啊？不管是说雅好俗好的人啊，我反而感觉到他心里不就像你说的，他潜意识里哪怕是搞俗的人，他潜意识里也希望啊攀附上雅。我觉得这个大可，我就说俗何必攀雅呢？说实在的，今天的。不管是小沈阳还是什么，你做好了，你就是社会的今天社会的一面镜子，而且将来你可能会成为雅，很难说。比如说啊，我举一个例子，这个有个文人叫小白，哎呀，他写这个莎士比亚啊很好玩，他写好色的莎士比亚， 好色的哈姆雷特， 哈姆雷特，我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莎士比亚当时的这个剧场啊，英国那时候剧场啊，露天的，人们叫喝着酒骂着人，轰哈的，每一阵演出就是哈哈哄堂大笑，那帮粗汉跟今天的这个演这个哈姆雷特怎么那么不一样，这个气氛。原来现在这个专家才研究和这个莎士比亚写的这个剧本啊，你今天都当朗诵科，那都是黄段子， 对， 双关语，你知道吗？很多，你比如说现在有专家发现，在莎士比亚的这个剧本里，它涉及到女性性器官的这个暗示双关语 太多了， 170多个词，男性那个玩意儿的双关语超过200个，很多的，比如说像这个哈姆雷特当年演戏，演员都故意挑逗观众，比如说这个哈姆雷特跟那个奥菲利亚说你去修道院吧，底下那帮人们就哈哈大笑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古代英语的那个俚语啊，说的是妓院， 对， 或者说这个奥菲利亚说来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腿上，你弄不清他指的是大头啊还是小头。 对， 你知道吗？在现在已经有研究了嘛，所以说当年是太俗气的一个东西， 没错，而且 今天他成了一个， 所以要复制这个语境很重要。 而且他的这个名句啊，那个 to be or not to be， 演这句的时候是必须对着观众那个演员怎么样 to be or not to be 啊，那也是个挑逗，不是，就是是还是不是，做还是不做，就那个意思。然后是杀啊怎么样，然后台下那些观众说 to be to be 这么喊，是这样的，他很互动的。当年那个戏是这么演的， 对， 所以 不知道在我们这里 B 还有别的意思。 对，我们这其实也可以翻译成我们那个 B 还是不 B。 你离开了语境没法理解。我在香港讲课讲王朔那个不破不立，破字当头，立就在其中了。他讲男女的事情，对，用毛主席语录讲的很深，香港学生完全不理解， 对， 笑不出来。内地学生就知道他这句话啊， 所以呢， 所以我说，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当年的民间歌谣，搭那个采石官摇着铃铛采集民间段子，谁知道在几千年以后，它变成了诗经的国风。你不知道你未来是个什么东西， 对， 你只需要做好你今天你本分做的事儿，你也别老觉着我哑了我俗了， 这 都干好你手头的活儿， 你做到出色，做到优秀，做到优秀了以后。